唤醒、疗愈、创造，每个人的小时空都有力量安放自己的心灵。亲爱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德芬，此时此刻我在这里陪伴你。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释放。我常常思索为什么人不能快乐这个问题，不光是我，每个人都觉得快乐很重要，可是为什么它如此不可捉摸呢？经过长时间的观察思考，我终于得到出了一个答案。我们受自己的思想、信念和价值观的操控太严重了，以至于在生活当中，我们始终做出一些和追求快乐、幸福相违背的事情。也许有一天，当你受苦受够了，终于恢复理智的时候，你会愿意试着放下自己那些错误的，但是被你宝贝了多年、视为圭臬的价值观和信念。到了那个时候，你就会发现天空是如此的宽广，空气是那么的新鲜，你会初步尝到了自由和解放的滋味。任何能够丢弃自己不实的身份认同，而且不被自己的思想、情绪以及身份限制和妨碍的人，都能够展现出真我的特质。今天我们就来欣赏一首释放自我的乐曲，是由英国的 Danny Coote 所创作的手碟鼓音乐 Handpan Drum Music， 名字叫做 Double D 双 D。这个乐器呢，是在20世纪新发展出来的一种敲击乐器，音色非常的悦耳动听。最早的时候呢，我们都叫它是 Hum， 是瑞士发展出来的一个乐器，近年来在全球都非常受到欢迎。我们接下来就先听一段音乐，然后再由音乐家曼璇带领大家更深入的去感受这首乐曲。 大家好，我是曼璇。相信今天音乐一定让大家非常好奇，究竟什么乐器可以发出这么独特、疗愈、空灵、绝美的声响？没有错，当我第一次听见这乐器的时候，和大家一样是耳朵竖起来的，感觉非常奇特。这个乐器正是现在流行于全球的 Handpan Drums 手碟鼓。它在2001年由瑞士的音乐家发明的乐器，外形很像砂锅，也像太空船的形状。运用手指以及手掌来拍打摩擦，就能发出非常美妙的音乐。今天我们介绍的这首音乐，它的曲名叫做 Double D 双 D， 是由英国演奏家 Danny Coote 创作的。同时音乐家兼手碟鼓演奏家的 Danny， 他和他的好友 Daniel Wappers 一起成立了演奏手碟的树立猴，是全世界最先成立的手碟二重奏团。他们的影片点击率已接近了1000万次，也因此促成了许多新的音乐计划与全球巡回演奏会。 现在就让我们好好来听一段音乐，稍后和大家解说。这首 Double D 是属于 Funk 风格的轻快音乐，音乐家 Danny 非常喜爱90年代与20世纪初的电子音乐，他经常为摇滚 DJ 乐团的现场演奏担任伴奏，所以他创作的手碟鼓音乐空灵唯美中充满着活泼的气息，除了精彩快速的手碟演奏外，还有多种非洲沙林与敲击乐的元素，既能释放压力，又能带来轻快的行动力。既然提到了 funk 音乐，在这里和大家稍微介绍一下这种音乐类型的特色。 funk music 是一种美国的音乐类型，起源于1960年代中期至晚期，是由非裔美国人音乐家将灵魂乐、灵魂爵士乐和节奏蓝调融合成一种有节奏的适合跳舞的音乐新形式。 Funk 不再强调旋律与和声，而强调电、bass 与鼓的强烈节奏律动。这类音乐通常建立在单一和弦上延伸性的即兴伴奏，它不同于节奏蓝调和灵魂乐围绕在和弦的进行。受到非洲音乐的影响，自成一自由复杂的舞动感。之所以让听众印象深刻的原因是 Funk Music 强调重拍在第一拍，这有别于典型的美国黑人音乐中的切分形式，强调弱拍的节拍，所以呢，因而创造出标志性的强拍节奏，以切分改变节奏，营造出一种反复要动的摇摆乐效果，搭上浓厚的贝斯声部，愉快的气氛，非洲风味的痛，让听众不由自主想随着音乐起舞。相信在解说 funk 音乐后，大家再来听这首音乐时，一定觉得节奏原来这么有趣，也更能了解不同文化背景的音乐节奏的建构和巧妙的变化，就能使音乐形成一风格与新的感受。好的，现在我们转化一下心情，单纯以音乐节奏对应身体细胞来律动。我们知道音乐里的节奏常常能诱发身体自然摆动，特别是轻快的节奏让人的心情更是愉快。这首音乐最特别的地方是没有复杂的声音线条，单纯的声响里有一种自由释放和疗愈感，特殊的音频非常有放松效果，使大脑身体接收后自然感觉放松，没有负担。二重奏的鼓乐有一位负责低声部固定 bass 的节奏，另一位负责高声部的旋律与变化加花的节奏。低声部固定 bass 节奏让我们内在律动不由自主靠过去跟着一起摆动，高声部的旋律变化呢，让我们的感受显得没有框架而自由。当我们小时候一定都有敲敲打打的经验，看到不同的东西就喜欢拿起来，这里敲一下，那里拍一下，或是听到喜欢的歌就边唱边跳边打拍子，那当下真的好愉快哦。随着长大，我们可能都渐渐遗忘了那快乐初心的感觉了，而今天的曲子所带出的释放主题，特别挑选节奏这个元素来介绍，就是希望结合节奏的律动，除了释放压力外，更重要的是回到儿时般的童心与乐趣，放下角色年龄的框架设定，也放下所有情绪，单纯随着节奏，让我们一起来好好游玩释放。 现在就让我们随着音乐来玩耍吧。我们来玩几个简单的节奏练习。你可以坐着，将双手摆放在大腿上，随着音乐轻松的拍打。我们先从简单的固定拍来开始拍打，之后呢，再慢慢逐一加进其他的变化。如果你身旁正好有其他人也感兴趣的话，可邀请他一同加入你的节奏行列哦。好的，现在我们一起来。接下来呢，加入我们的双脚，我们以双脚后跟同时跟着每一拍来拍打拍子，来，好的，我们现在呢顺着这样子的一个节拍，加入我们的双手，来一点负点的节奏。在这样子的基础点上，我们试着加入切分的节奏。好的，那现在接下来最后这一段呢，让大家自由的组合发挥，不要有压力哦，只要你开心就好了。在生活中保持孩子般的童心很重要哦，因为愉快的心情频率反而更能发挥最大潜能，创造出我们想要的生活。在未来，你可以在有需要的时候运用这首音乐来聆听敲打自己喜欢的节拍，所以呢，好好享受属你自己的节奏 SPA。 今天我们的音乐就介绍到这里结束，祝福你。 本节目由张德芬空间联合蜂巢音乐出品。